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54集，特殊技能。方武出去召集人马，可是回来之后尴尬的回禀： 爹，我们还剩下50几个部下。 什么？怎么会？之前带出来的几千人马呢？ 在混乱中都投降了吧。其实他们也不想打仗，一看到赵普的人马吓得站都站不稳。 爹，要不然我们请求支援吧，我们还有几万人马在鬼将那儿呢，他还有10万鬼兵，到时候一起杀过来，赵普再厉害也没用啊。 方才抬头看方霸，方霸似乎有些犹豫。 可是鬼将大人说时机未到。 哎呀，还要等什么时机啊，再等下去赵普就要将我等生擒了。 这 方霸想着心思，忽然注意到不对劲儿，他一把抓住方武的手。 哎，你的手怎么了？ 仔细一看，就见方武的左手变成了黑紫色，似乎是坏死了，而右手也有大片的黑色淤痕。方武搓了搓手，搓开了一个口子，却是没有流血，像是烧伤了一样。 啊，这什么呀？ 你不疼吗？ 不疼啊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 方霸心中更是觉得可疑，不是说起死回生之术没问题吗？为什么身体似乎出现了坏死？外面，欧阳少征半死不活又嚣张的声音，跟针扎的似的，直刺方霸的痛处。 方霸，缩头乌龟，不是吧你？真不敢出来啊？我说你以后别叫方霸了，叫方王八吧。哎，话说你那几个儿子是你亲生的吧？ 展昭帮忙公孙抱着小四子，好让他看得更清楚些。小四子扁着嘴看展昭。 哦，好坏，好流氓。 小四子也知道欧阳少征耍流氓啊。 方霸孤立无援，似乎是被当成了弃子。 众人都点头，当局者迷，方霸怎么就看不透呢？欧阳打着哈欠，跟召唤牲口似的。 老方头，到爷爷这里来啊。 狗，那个欧阳少征为何如此的讨厌呢？ 爹，让我出去跟他大战300回合，保证你突围。 方才还是比较冷静的，就他们那点人出去还不是送死。 爹，不如 不用说了，老夫征战沙场多年，到了这把年纪，宁可战死也不会临阵退缩。你们兄弟两个先走，我去与那赵普拼了。 说完，方霸出门跨马提刀，带着那可怜的50来个兵将到了阵前，扬起脸看着山坡上的欧阳少征。方才和方武自然不会丢下他们的爹，自己先跑也跟了上了。 欧阳少征，你小儿休要满口胡言，有种你就下来受老夫一刀。 方霸指着坡上欧阳少征开骂。欧阳和疯丫头此时的动作挺统一，都是歪着头瞧着山下暴跳如雷的方霸。身后不少人也在看，小四子被展昭抱着，伸出小手点了一下，张大了嘴回头看展昭。 妈妈，他只有52个兵啊。 是53个。 小四子眨眨眼，决定再数一遍。欧阳少征忽然哈哈大笑，边笑还边拍疯丫头的脑袋，闹得疯丫头直甩鬃毛。 方霸，你看看你那点人，你这是打仗啊还是迎亲呢？ 欧阳被方霸那点残兵败将逗乐了。众人一听，也的确像， 这些士兵大多挂了彩，身上挂着红，跟带着红绸似的。这么五十来人，可不就是出来迎亲的吗？也亏得欧阳少征能想出来，这缺德的。方霸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指着欧阳少征：“ 你下来， 你上来才对。 我今日宁可横刀自刎，也不会投降。你让赵普死了这条心吧。”“ 那你死啊。” 欧阳突然一挑眉，原本笑嘻嘻的娃娃脸上变成了鄙夷的神情，居高临下看着方霸：“ 你这活了80岁的老饭桶，害死了自己的儿子不说，还要害死50000个士兵，你死不死都是遗臭万年的份儿。” 方霸脸苍白，众人都是第一次看到欧阳这么阴沉的脸，他平时骂人都是嘲讽型，不过这会儿好像变风格了。小四子搂住展昭的脖子：“ 欧好严肃啊。” 展昭拍了拍小四子屁股，看一旁龙桥广：“ 没见过欧阳这样子。”“ 特殊技能，欧阳这人特别善于观察别人的弱点，嘴仗可不比动刀动枪差。我们打仗的时候，对方将领被欧阳骂了一顿之后，羞愤自刎的那多了去了。” 众人都张大了嘴，真是神技。那边欧阳少征阴森森看着方霸：“ 刚才收拾你残兵败将的时候，我点了一下，你总共带了3000多人，死了1000多个，另外1000多个更惨，被活捉，跟着你造反，落了个要满门抄斩的罪名。算一下，每个人家里就当是父母妻儿5口人吧，你一下就害死了15000个无辜的人。”“ 死了那么多人吗？”“ 大概是炸方霸的。”“ 师弟，那些士兵都投降了，几乎没死人。至于满门抄斩，更是没影的事儿。皇上登基以来，就几乎没什么满门抄斩的事情发生，他不喜欢这个。” 方霸此刻情绪激动，难辨是非。欧阳少征知道他糊涂，所以是在利用他的糊涂吧。攻心为上啊，欧阳骂人也不是单纯的骂脏话而已，真是个可怕的流氓。 众人哭笑不得。大宋第一先锋官是个可怕的流氓。 不过也对，什么元帅带什么先锋官。 一旁的赵普一个喷嚏：“丢脸呐、啊、军营奇葩太多了。”那边欧阳对方霸的编排显然刚刚开始，他就跟竹筒倒豆子似的，噼里啪啦往外蹦话，戳方霸的心窝子：“ 再说你那50000兵马，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，你跟随的那个鬼将是个骗子，还是个疯子，下毒害了你儿子不说，还准备学传说里的鬼将，让那50000个将士跟他一起归西做鬼兵，这下又死了50000个。不管是怎么死的，造反就是造反，那50000人家属25万也是死罪。”“ 杀人诛心呐、啊！”“ 不愧是大宋第一流氓啊。” 欧阳少征越骂越起劲儿，展昭和白玉堂都有点佩服他，他是怎么做到在阵前骂人都不带重复的。“ 就算皇上宅心仁厚饶恕那帮人，但苟且活下来的20几万家属都会唾骂你，谁害死了他们的亲人，他们的爹，他们的儿子，他们的兄弟，谁害得他们妻离子散，从此以后都不敢抬头做人，是你个80多岁的饭桶方霸。”“ 哇，欧骂了这么久，嘴巴不干吗？”“ 看他这样子，貌似还能骂半个时辰左右。哎，你说方霸会不会直接被气死呀？”“ 极有可能。”“ 方霸，你方家世世代代都要背负着50000条人命和几十万、几百万人的唾骂活下去，你的孙子、孙子的孙子世世代代都会遭人唾弃。你说你活那么长命干什么呢？你都一把老骨头了，又那么饭桶又那么蠢，以后你的子孙后代都得改名字，都修为你的后代。你的坟头立的是无字碑，你家方圆十里都不会再有人姓方，就是因为你是他们的耻辱，所有人的耻辱。” 众人默默替方霸默哀一下，这老头没法活下去了。不过欧阳还没说完呢，那样子简直邪恶到极点，众人感慨欧阳对敌人真是一点都不带留情的。 方爸，你那个鬼使已经被我们抓住了，人家被你下了几年的毒了。还有你儿子方俊本来是不用死的，他现在还活着呢，只不过是中了假死的毒而已。所谓的借尸还魂是他们用解药加另一种毒药，另一种毒药才是真正要人命的东西，你都被骗了。你也看到那个什么李崇进、李云的下场了，一点就着啊，人都跟个油灯差不多。不信你放把火点点你家那个比你还蠢的老二试试，看他会不会立刻灰飞烟灭。就算不死也没关系，他活不了多久了，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